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電話時段，在電話旁邊的李生，李生請講。 我們繼續留住亨利，聽多十零分鐘。 李生請講。 喂，聽到。 咁就係啊，喺曬度噶啦，請講啊。 聽到。 喂，咁多位點睇嚟緊咧？泛民班人咧又話咧要喂初選喎，有夾班人咧，夾班僆仔咧走出嚟初選。你哋覺得其實嚟緊35，即係嗰個叫咩35.5咧？其實嗱，你問我，我覺得咧應該好難成事嘅原因好簡單。屌你泛民班人玩得曬啦！其實你哋根本係恰啲僆仔啫嘛，根本做唔到世代交替。你望下民主黨班友啊，其實成班友都係咁噶啦，啊已經係啊行住個位，根本唔想喐。啊喂，你哋點睇啊？你哋又覺得你哋又想，你我又想聽下你哋點睇咯。 亨利， 首先 主要就講僆仔 啊！我知啊，你首先第一樣嘢，你咧好諷刺嘅地方就係你以為初選有好多人揀啦。喂，你要知道公民黨同埋民主黨佢哋已經有曬裝腳喺底嘅啦嘛，每區佢哋坐第一席噶啦。跟住咧，連任議員你又預計佢哋已經本身有基本盤嘅。喂，你冇辦法想象個初選會篩走啲連任議員噶嘛？喂，去到最尾就係其實每區就得一兩席鬆動咯，咪就係可能。 咁唔係㗎，佢哋可能篩走熱狗嗰個新西嗰個㗎。係 啊係啊，可能篩走。係啊，你會篩走。唔係你結果就係新東新西，因為有九席就鬆動少少。喂，你九東九西你就可能係尤慧晶嗰個位，跟住就係啊，即係黃陽達同埋啊快必輸出嚟嗰個位，然後你講到。 呢、這個九東唔同意，九東唔同意。九東我覺得咧，即係嗱，你就算你哋未必中意黃之峰啦，即係但係你不能夠否認黃之峰個名喺全港個知名度咁響，佢俾人 DQ 完之後個 fan B 應該會得嘅。即係你問我， 唔係佢贏硬噶啦。咁你諗下胡志偉同譚文豪有冇可能初選俾人篩走啊？咁結果咪就係呢三個人定咗咯。咁冇噶啦，因為九東就係三席嘅啫嘛。咁你邊有得選啊？班僆仔啲數人玩完噶啦，九東已經係七塊啲慘嘅啫。九西就 由九東佢會攞多一席嘛？佢哋嗰個諗法都啱嘅，因為如果你擺個黃之峰落去，咁就贏撚緊噶嘛。咁、我贏撚緊，喂好過屌你乜？你得喺度，大家有機會界撚散咗，就係得翻兩席。 但係個問題就阿黃之峰會被 DQ 啊嘛。 咁黃之峰嘅即係佢滾有個 plan B 噶嘛？個 plan B 贏撚緊嘅又係 都難講。你記唔記得當初阿陳偉業咪諗住喂我排第二？阿村仔咪贏硬， 咁你陳偉業點同黃之峰比咧？屌你咪真係，嗰個已經係有國際光環，屌你咪真係，嗰個係香港未來特首嚟嘅大佬，即係我瓜撚咗之後，佢呢啲佢就未來特首嚟㗎，啱 唔啱啊？ 美國委任 咁樣，係咪屌你啦？咪真係講笑啊！所以黃之峰佢俾人 DQ， 佢邊個出嚟排第二？ 邊個出嚟排第都贏㗎啦！ 即係九東 is the end 啦， 係啦，呢個玩撚完啦，所以諗住有1,000,000去戒票嗰啲就唔撚使諗啊，係講笑嘅啫。我 都話都同意，都同意， 係嘛？ 係。 啊，所以九西係最好聽啦。鬱敏以前係選九西啦，以前係九西嗰邊嘅議員啦。而家不過可惜，而家得翻剩啲九西喺度啦，冇辦法啦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呢位聽眾係呢位聽眾，我可以肯定嗱，我唔知道究竟係咪咁樣發生啦。但我可以問下鬱敏，依家係咪排住隊啲人要揾你 endorse 佢選九西？肯定係。肯定有10個，冇10個都有8個。喂，鬱敏，我依家諗住選喎。喂，你記住 endorse 喎，係咪咁樣先？ 佢又唔係叫個咁，即係喺度試探口氣啊！即係呢啲已經好撚多噶啦。 你諗下，所以個九西亂局就好犀利，因為係人人都候住你嘅政治遺產，就睇下幾時可以食多一個第四嘅位。 喂，我政治遺產就算係得翻嗰20,000+都好撚緊要嘅。 係咁啊，梗係啦！我所以為而家排曬長龍啦，個個問你啊。 就算係得翻嗰20,000+，再打個5折都10,000啊嘛，都好撚大。 點止10,000？你真係好笑！你諗下所有本土派或者非泛民，喂，其實大家都係諗緊，除咗公民黨、除咗呢一個民主黨同埋阿毛孟靜嗰三個位之後，喂，第四個其實就係睇呢啲票㗎啦嘛。 唉，所以真係好難講。咁所以。啲僆仔，你去參加初選就即係俾人搓撚咗出嚟。 係你一定九成俾人搓噶啦。 佢花幾搓老嚟 定曬局。 唔係你最慘係咩？我話俾你聽，你班僆仔實同你講，你經驗不足，4年之後先嚟過啦。喂，四年咁點？ 上次就同你講下次先頭6號啦。 係啊，你講得啱啊，就係咁樣樣咯。 不如啦，下次求六個， 我哋聽第二個電話啦。 多謝多謝你啊！ 咁下一位係蔡先生啊。咁喺呢個時候，我想問阿 Henry 啦。嗱，即係頭先我哋講嘅都係一個即係負面嘅角度，但係正面嘅，即係喺呢個時間、呢未來呢六個月，其實可以香港人做啲咩嘢？ 喂，我呢個真係一個疑惑嚟嘅，因為我都諗緊，因為咧個問題係你依家有武漢嘅肺炎，咁你啲人又唔敢大規模示威。喂，如果你去現場，你都知啊，依家冇街坊落去撐嗰啲抗爭者。咁、但係你縮翻後咧，佢哋警察就開始抽後算帳喎。即係你究竟做咩？我其實都諗唔到啲咩答案。即係所以大家要群策群力咁諗咯，係咯。 好，喺電話旁邊嘅蔡生啊，請講。 喂， 係蔡生到你，請講。 其實咧，你哋。開賽鬱敏叫佢哋總辭，佢哋依家都總辭咁樣喺度思維掃灘咧，真係即係搞到人哋係會好興嘅，真係 冇喎總辭㗎，即係你同佢講冇乜意思喎，因為講咗多年， 而家冇乜意思嘅啫。 唔係佢哋個通都轉咗㗎啦，即係起初咧，佢哋覺得呢個議會我如果冇希望咧，就不如總辭啦。咁我記得嗰陣時阿蕭生都有講，不如我哋成立個人民議會嘛。問問，喂，而家梗係唔會講呢樣嘢啦。而家個勢咁好，你叫我總辭唔係啩？喂，議席都多幾個啊，全部都係資源啊，學佢哋話齋。 叫總辭嗰個嘅一定係黐撚線嘅啦，睇唔到舊年區議會贏幾多席咩？ 係咯，冇㗎啦，依家我再冇總辭啊，因為利益擺頭。 梁耀忠之流咧，真系哇，真系萬惡。 佢唔好話萬惡，即係阿忠會繼續選嘅。屌你，真係冇辦法，佢一定會繼續選。咁繼續選，而家點樣擺佢咧？擺喺邊度咧？係咪？好，多謝多謝你電話啦。 老 K 六六一力啊，再簽你啊。 好，多謝你電話。 我哋要聽下一個電話。 唔係，咁我補充少少啦。其實依家梁耀忠都有個作用嘅，就係變咗，即係依家我哋成日都話要篩選啲泛民啊嘛。佢哋咁揾兩個出嚟做箭靶咯，就係梁耀忠同埋阿黃碧雲咯。 篩咗㗎啦，篩咗啦，篩咗㗎啦，都交代咗㗎啦，交代咗呢個疑問㗎啦。OK， 篩咗啦咩？ 唔係，我哋講笑啫，即係話佢哋可以派兩個人出嚟，就特登俾你篩走嘅。咁佢回應咗你嘅訴求啊嘛。 回應咗你話嗰啲泛民要換血嘅訴求咯，多數都篩兩個走㗎啦。 篩呢兩個走。 電話旁邊係 Stephen 啊， 佢好似要俾嗰個袁咩啊，袁文， 袁文海，袁文海， 袁 海文， 袁海文啊嘛， 係 Stephen， 請講，到你啦， 喂喂喂， 到你啦，請講啊 ，Stephen， 哎呀呀，係好啊好啊，係大家好啊，小弟今年咧就十幾歲，咁咧。我自己關注香港的民主運動都好多年，咁啊由八十年代開始啦，咁啊參與啲喺維園嘅白直選啊，一路即係到而家。 你而家幾歲？ 咁嘅啊，五廿幾歲。 五廿二直選啊嘛，你講，梗係而家都好多歲啦，係嘛 ？OK， 繼續。 即係係。咁嗰陣時話爭取八八直選啦，爭取到而家啦，係咪？ 斷咗線喎，係嘛？ 喂， 斷咗線啦！ 八八直選，屌你咩？你當年彭定康啊嗰、那個政改方案，咁你哋係支持，咁啊劉慧卿嗰、那個即係全部 直六十直選方案， 你啊屌你乜投棄權票，等佢瓜咗嗰陣時冇分組投票嘅， 嗰啲仲唔係鬼？你問我，喂最早嘅鬼就係嗰三個會點？ 嗰啲唔係分組，嗰次咪就喺龍門鎮俾我鬧撚到狗血淋頭，你話明就係嗰次咯，係咪？ 好 ，Stephen 喺度，請講。 係，即係好感慨啦，即係一個一個啲香港嘅政治人物都係令人好失望啊！即係水數得最大就係啊馮檢基啦，係嘛？呢、這個民主民生協進會啦，係嘛？最老字號啦，即係睇到佢咁多年嚟嗰啲，即係啊一路走來啊嘛，邊講咩啊？邊講邊砌啊！ 又傾又砌，唔係。但係頭先阿 Stephen 講得好嘅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因為咧。依家有好多人咧，其實近呢幾個月先關心政治咧。佢哋成日都覺得，咦，我哋關心政治，泛民咪好人咯，建制咪衰人咯。喂，只有 Stephen 咧由八八直選跟開佢先知。喂，幾十年嚟呢班友係完全冇長進過㗎。係， 真係好陰公㗎。即係我見到劉慧卿咁，以前我係參與佢哋嗰個 91年上下咧參加佢嗰、那個誒、即係嗰啲投票嗰啲一大隊人去即係撐佢去企街站 助選隊員， 係啦。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鬱敏講過咩啊？佢話劉慧卿拖只豬出嚟都可以選得贏啊，於是就選咗阿何秀蘭出嚟啊。 咁嗰陣時幾威啊，真係啊！ 我嗰陣時記得曬阿鬱敏喺嗰啲有線論壇嗰啲講嗰啲對白㗎。 真係慘啫！我最慘劉慧卿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但係屌咧，我入咗立法會之後，就因為2010年嗰五區公投，由2010年到2016年。即係我離開立法會啊，再選舉輸撚埋，未見過即係未傾過偈啊！你諗下幾大鑊？係 以前係最慘嘅， 啊以前最慘。 即係個中嗰啲轉變，即係我作為一個局外人咧，即係好多問號嘅，即係點解會咁嘅咧？ 唔係你真係同下啲後生講一講你嘅經歷啊！ 嚇，即係佢本來係呢個航空母艦嚟噶嘛，係咪？點知變咗潛水艇喎？係啊，即係唔明白，即係好多問號啊！即係點解會咁嘅咧？呢個人講嘢，即係譬如話，就有個 我有個習慣咧， 有個民主黨員，有個民主黨員有啲出咗事啦，即係揾個手機影人咁啦嚇，影人咧，即係俾人大興問罪之師啦。咁咧，居然喺黨內咧，第一個撲出嚟勁鬧就係劉慧卿。用好唔成比例嘅疾言厲色咧，叫佢退黨。即係自己兄弟 呢個咧，至少都係今日民主黨屌你咩比較衝得嘅一個。OK， 係咪啊？ 嚇， 簡單啫嘛， 係咪？冇錯，即係有啲閃失，就係有啲嗰個其實係小問題嘅，佢就罪不在佢啊嘛，罪在政府啊嘛，佢居然走去自己懟冧自己啲兄弟。即係究竟佢係咩人嚟嘅？我都搞唔清楚。咁咧喺即係我留意啲國際傳媒啦。今日啲國際傳媒咧喺反佔中事件咧，仲係揾佢採訪㗎。阿劉慶姐啊，好有江湖地位㗎，仲係佢嘅國際 Emily Lau 啊咁樣。啲媒體係中意揾佢，外國媒體。 唔係喺國際媒體嘅惰性嚟嘅呢個係。 嚇！ 因為呢個人見得多嘛，咁啊， 即係佢 咁係啦，而家狼到黃之峰啊嗰啲㗎啦，江山代有人才出。系咪？呢個一代新人換舊人，唔使驚，政棍都係一撚樣。屌你啦，咪都係一代新人換舊人。好多謝你電話 ，OK。 好。 咁我哋就聽得兩個電話啫。咁啊，今日節目時間就夠啦。唉，我哋要準時嘅，冇得傾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就繼續支持。亨利啊，呢、這個無神論者的， 我係其中一個作者咋，千祈唔好當我寫曬啲文，你知啊，依家好鬼麻煩噶嘛， 好多人嘅，屌你，佢一個群組嚟嘅， 一個群組嚟嘅， 仲有記得貨金，呢個最重要， 多謝 英 文支持。 咁啊，仲有咧，佢喺另外我哋一個有台嘅節目，大家又多多支持 啦。MHK 啊，記住去睇下 ，MHK 啊，鱷魚嗰度啊，OK， 好，拜拜。